Stone 演唱的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让我想到杨树鹏和张歆艺离婚的时候呢，他们在微博当中留下的一段文字，有力量相爱，也有力量放手，这样好，各生欢喜。有时候放弃是更容易成全别人，从而也让自己重新开始的。接下来是孙楠，燃烧。 不在我心里，让我有心跳，忘了你我就活不了，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浮沉的烦恼。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那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 喜欢吃回头草的人多半是性情中人，文艺青年，特别在意某种情怀，特别沉溺于某种情绪。他有一个优点是不在意物质，他特别在意的是感觉。那如果回头草回得及时，你们还是有机会一起往下走的。可是大半部分的这个概率啊，是很容易把自己和对方燃烧掉，成为你前进的一种燃料，给你提供更好的动力，遇到一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接下来阿琳，寂寞不同。 你别忘了带走，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的，什么都总会旧的，多么苦涩无奈的心得，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却不是有别的人替

再也不想自己一个人散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你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 汪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就像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里，创伤早已无痕迹。

说出什么，想要抹去你笑的影子，从这一刻到最后，我一直在努力往前走，要把一路风景都看过，祝福能不能代替眼泪，那幸福一直只是也很痛着，靠近了又能说出什么，想要抹去你笑的影子，从这一刻到最后，我一直在努力往前走，要把一路风景都看过，祝福能不能代替眼泪，那幸福一直只是你的，总该试着把风雨忘了，爱与恨都已经舍不得，不是朋友我们能是什么，像陌生人相遇时一秒你忘着，我一直在努力往前走，要把一路风心都看过，祝福能不能代替眼泪，那幸福一直只是你的，总该试着把风雨忘了，爱与恨都已经舍不得，不是朋友我们能是什么，像陌生人相遇时像陌生人相遇时一秒凝望着。 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对一个人的至高评价是什么，他说是有意思。无独有偶，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说在对交往对象的最高评价这个事情上，他的观点竟然出奇的一致，无外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精彩的人，顿时共鸣感铺天盖地。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值得将一个人纳入自己的朋友圈或者长期交往，在一般人眼中或许稍显功利，可实际上却是门槛最低的交友原则。有意思的人常常是睿智的、诙谐的，通俗的说来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爱。与这样的人交往呢，不同的视角、独特的想法、新奇的灵感源源而来，即便相悖的意见也能够在碰撞之间迸发出奇妙的火花。 那我是落叶交给了风，小云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昨天灰飞烟灭，后面天遥远在天边，我将这 当中有一个词儿叫成田分手，说的是日本有很多新婚的夫妇结束蜜月旅行之后，随着飞机降落到成田机场，两人的关系就以分手收尾了。其实早在小说《围城》当中，大智大会的钱老先生就已经借赵新梅之口说过，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共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架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 Yeah.

像煮咖啡，时间。